在二号病房楼五楼电疗室，有副主任医师韩笑乐为大家带来吃药别伤肝，互相进行时谈精神药物对肝脏的影响。随后是积水潭医院的回龙观院区，下周三下午1:30有消化科张月霞医师带来的肝功能异常的解读。下午2:30有肾内科张丽萍医师带来的透析患者的日常生活。下午3:30有内分泌科李伟医师带来的甲状腺功能抗性。地点都在回龙观院区的门诊四层报告厅。接着是北京医院下周二下午1:30在职工俱乐部有产科护士为大家讲解孕早期课程。最后是妇产医院的12月份孕妇建档学校。下周一的课程是孕早期保健及产检内容。下周二是婴幼儿喂养与睡眠。下周四是分娩镇痛，时间都在下午的1:30。地点是在门诊四楼孕妇学校。需要登记成功以后预约听课。更多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京市卫计委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查看一下。 好的，非常感谢刘晨，谢谢。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再见。 好，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史鹤龄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史大夫，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您好。 您也是从事多年哈，将近30年的这个有关癌症啊，包括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哈，这个疼痛哈，说实话，我们在这个比如说生活当中啊，谁都可能会有些疼痛的感受，比如说今天我头疼，或者哪天我胃疼。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疼痛？疼痛据说哈也分级，真的是这样吗？ 对对，您说的很对，因为疼痛啊，其实就是一种人的主观的感受。那这种感受呢，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痛欲也不一样。有的人觉得特别疼，那他痛欲可能会就低一点。有的人呢，即使是疼了，他也不是觉得很疼。 这就是生活当中有 点， 对，有些人，比如说同样一件事儿哈，比如说同样是磕在这个桌子角了，有些比如男的啊就觉得无所谓，有些女孩疼的都快哭了啊。 对， 这同样我们有的时候特别不能理解哈，就认为你治愈吗？这个看来，这个疼痛的每个人的这个疼欲，就是您专业的术语了哈。 对， 这个是不一样的，是吗？ 对，这就叫痛的预感。 哦， 痛欲是不一样的，因为就像一个曲线一样。 嗯， 有的人是在曲线下的，他的疼痛就会感到很疼；有的在曲线上的，他的耐受性就比较高一点，是有觉得不是很疼。 也就是说，同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形象点解释哈，比如说医生当中和护士当中最常见的打针，这个疼痛，有些人就觉得特别疼。有些人就能忍受哈、 对对对，小孩子就不能忍受， 不能 碰就哭了。有些人呢，就是觉得这个打了针以后也能够忍受，可能也可以不疼。 那这个疼痛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一个，就是自我感觉的一个事情，是吧？ 对，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么一个概念。那过去呢，我们有这个体温、脉搏、呼吸、血压这四个体征，就是说我们常用的生理体征。但是呢，从2000年以后，世界卫生组织也把它呢规定成为第五大生理体征。对于疼痛，我们是越来越重视了。那过去像您所说的这个疼痛，它是一个总体的一个概念。那它其实呢，就是一种主观的感受。 过去好像很多人都说，哎呀，你别那么娇气。就是遇见疼痛的时候，还经常会用这样的词汇哈，就是说治愈吗？你太娇气了等等。那照您这么说，现在目前来看，在生命体征当中，疼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值了哈。 对对对。 但是也有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您比如说像血压。体温这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比如说都是38.5度，那大家都是一样的。你说我这个疼，我就是疼，这个好像衡量标准好像特别的难以确定吧？ 对，这个过去我们就是说疼就是疼了，每个人疼也不一样。现在我们疼痛怎么评价呢？我们就有很多的办法，比较直观的办法就是用疼痛的评分。这个评分呢有一个 像小标尺一样，零度是就是零分是最不疼， 嗯， 一分呢是稍微有一点疼， 嗯， 到了十分是最疼， 嗯， 那一般呢我们这个把它就变成了一个数字化可读的这么一个很直观的这么一个表达的方法， 嗯， 这样呢医生也比较容易看。但是评价的时候怎么评价呢？我们去问病人， 嗯， 你是几分啊？我们把这个疼痛的评分啊跟病人讲清楚了， 嗯， 您觉得影响睡觉了，那就是中度疼痛了， 嗯， 如果说还没有影响睡觉，还挺好的，感觉稍微有点痛，那就是一分到三分之间， 嗯， 如果是觉得影响睡觉了，那可能就到了四分到这个六分之间， 嗯， 那如果说我很影响睡觉，剧烈的疼痛，一般呢就是七到十分， 嗯， 那这个时候就叫做疼痛的重度的疼痛，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疼痛。 嗯，这个比如说现在资讯特别发达啊，很多人都在朋友圈里边也会不知道从哪儿找的哈，就是这个有一些说法哈，比如说到疼痛，我在我那个朋友圈里边见的最多的哈，可能就是一些年轻姑娘说这个生孩子的疼哈，就是甚至于有人说，哎呀，生孩子就是您说那个九级啊，九分那个疼痛，然后还有人说啊，那十级的是什么呀？说有可能是烧伤的疼痛哈，这个可能就刚才您这样一解释呢，就可能说每个人的这个自我感受个体差异有区别。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是吧？ 对对，嗯，因为就拿生孩子来讲， 嗯， 他的疼痛有的人也是虽然生的时候他非常疼痛， 嗯， 是吧，痛苦非常的痛苦，但是呢有些人还是能够耐受的， 嗯， 那有些人确实不能耐受，所以现在就有一些无痛分娩这种办法， 嗯， 那像您刚才说的有些这个打针的这个人的感觉， 嗯， 每个人的从小孩到老人也都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您看啊，您现在通过这个简单的介绍呢，我们对于疼痛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一些理解了哈。我们过去可能都是一些自我的这种感受。那么其实刚才也说了，疼痛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一种体验了，而且是一个生命体征。那么疼痛在现在的这个医学当中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比如说生活当中感冒的这种头疼哈，我们大家都能够忍，当然也有些疾病哈，疼痛特别难以忍受，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症状了哈。 对，嗯，你所说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现在就是主要是对于这个肿瘤的病人， 嗯， 尤其是晚期肿瘤的病人， 嗯， 或者是得了肿瘤，早期得了肿瘤，但是他也会有疼痛， 嗯， 那各种各样的疼痛呢，对他的身体的这个影响都非常大，包括他的这个精神呀、心理呀、 嗯、 社会呀，全方位的这个影响。那对于病人本人的影响呢，那就是直接影响他的生活的质量， 嗯， 比如说疼的时候，比如说胸疼起来以后，说起来可能他能忍受，但是他疼起来以后，他影响他的工作， 嗯， 影响他的生活， 嗯， 影响是有可能影响吃饭，甚至影响呼吸， 嗯， 那对他的生命的质量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 是说到这个癌症的疼痛啊，因为我们也看过一些，比如说一些优秀的电影哈，我记得印象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年看电影《焦裕禄》，有人说这个焦裕禄得的是好像是肝癌哈， 对， 然后他是拿那个茶杯的杯子盖一直杵在自己的这个肝的这个位置上，后来把他那个椅子都杵破了，然后就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疼痛哈。 对， 过去对于这种比如说癌痛的研究是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念来治疗的呢？ 过去的疼痛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觉得这个疼痛能忍我就忍， 嗯， 从这个病人理念是这样子。那对于这个这个医疗这个理念呢，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特别好的药， 嗯， 但是现在经过我们的这个专家的研究和我们这个政府的这个极力的这个倡导呢， 嗯， 近30年的这个研究呢，我们医学上对于疼痛已经有很大的这个改观，那而且是以人为本嘛， 嗯， 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生活质量。在这个病人有限的时间里边，我们要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嗯， 所以呢尽可能的去控制他的疼痛， 嗯， 那让他呢达到一个无痛的一个生活， 嗯， 在这个享受无痛生活的当中去和这个疾病抗争， 嗯， 那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的办法了， 是 啊，现在您所说的这些这个一些治疗的方法， 嗯， 是吧， 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可能这种理念在现在的这种很多家属当中可能也存在一些不理解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也曾经听过啊，我们家这么早是不是还能忍忍，别给他吃那些药，然后一些药物一提就是副反应怎么样啊， 对， 尤其是对于一些阿片类以上的这些这个非常控制非常严格的药物，很多家属是不是也不太愿意接受。 对，您说的都是一些专业的术语，而且都是非常的这个到位，像过去不论是家属也好还有是病人也好， 嗯， 那他对这个 疼痛的这个治疗都是存在一个误区、 嗯、 以为这个只要是这个用了一些阿片药那就是到了晚期了，其实不是的、 嗯、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专家做研究，包括世界上的包括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些专家都有这些研究，说明早期的介入这个治疗那对于病人的生存期延长是有好处的、 嗯、 所以我们发现了病人疼痛以后，我们就尽早的进行疼痛的正规的规范化的治疗。 嗯，您说的就是很理论化了，就是比如说在您的实际的这种诊疗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遇到过比如说一开始不理解，经过我们大夫的耐心讲解之后还能够配合医生的哈，就是依从性更强一些的一些患者、 哎、对对对，这样的、 啊、 这例子是很多的、 嗯、 因为有些人不太能接受，刚开始就用了这些药物。 他这个 经过我们反复的工作、 啊， 那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而且接受这个理念以后，病人能够享受很好的这无痛生活。 嗯，其实呢，就是说跟患者和患者家属一定要说，这个疼痛忍，有的时候也能忍哈，但是这个过程实在是太痛苦了哈。 对对， 就是 因为他确实忍了以后，确实是。对他的生活质量是有很大的这个、 影响、 啊、影响的降低了、 嗯、 那现在我们有很多的病人经过我们正规的治疗、 嗯、 他的疼痛得到控制了、 嗯、 那我有个病人就是说他有很长时间不能够吃饭、 嗯、 然后也因为疼、 嗯、 经过这个咱们正规的这个止疼的治疗以后当然了要克服很多的副作用、 嗯、 病人有耐受的过程啊、 嗯、 那病人就是这一天晚上睡得很好、 嗯、 那病人睡了一个很好的觉，所以他第二天就告诉我，哎呀，我这是生病以来我睡得最好的一次觉，所以就 是 可想病人的生活质量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所以您看哈，就是到时候到哪说什么样的话哈，这个一旦得了癌症之后如果能睡个好觉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对对对、 当然可能还有很多人对于这些药物的这个副反应还是存在一定的疑虑和担心哈，因为我们没有医学背景，我们对这个药物到底是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副反应也不太了解、 嗯、 您现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大家担心的就是认为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副作用太大是吧，伤肝伤肾然后伤一堆。 嗯，对，有些药物确实是长期吃了会伤肝伤肾、 嗯、 那有些复合制剂可能是有一些其他成分在里边、 嗯、 可能会更容易出现这些反应、 嗯、 但是呢比较单一的制剂我们比较好控制一下、 嗯、 那比较常见的阿片类药物副作用比如说这个便秘， 嗯， 或者是恶心呕吐， 嗯， 呼吸抑制，或者是尿储留， 嗯， 那或者还有其他的头疼啊、头晕呐、啊，那这些常见的副作用。但是我们开这个药物的时候，一般的医生会给你一个复合制剂，一般的会给一些这个治疗便秘的这些药物， 嗯， 那还有一些治疗恶心呕吐的药物。那当然了，还有我们生活上的饮食要注意控制，就跟我们常规的这个生活的方式是一样的，比如说多吃纤维素的。多一点的东西， 嗯， 那么多吃一些这个水果、 嗯、 蔬菜，那还有呢多吃一些含纤维素多的什么像芹菜这些东西、 嗯、 还有多运动多喝水、 嗯、 这样呢而且要保持大便的通畅、 嗯、 通畅以后你再吃这个药就不会有受什么影响。 嗯， 那假如说我出现这些情况了，出现了这个便秘了，要找医生及时的去看， 嗯， 然后让他尽量的消化道通畅，再吃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顾虑了。 嗯，这个是跟医生需要紧密配合的一件事情， 对， 对吧？ 对， 就是随时去随诊，然后把自己的情况，当然了，你住院当然是有主管大夫来管您了。 对， 如果在家的话，也是应该及时的去医院去跟大夫交流，是吧？ 对，这个这是管理是有两个方面的，因为疼痛的管理是一个全程的管理。 嗯、 那这个管理呢，如果是病人遇到这种情况了，在他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在医院接受一个像出现这个爆发痛了、 嗯、 那就到医院里边去进行的正规的治疗。如果是治疗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就要在门诊治疗。 嗯， 门诊治疗呢也要定期，一般的一个星期左右就要见一次医生，不要说太久、 嗯、 最长呢不要超过两个星期。那这个时候呢和医生有一个沟通，我们会跟你讲，哎，这段时间吃药评价怎么样啊，我们就要再就要疼痛的再评估看看的疗效怎么样、 嗯、 然后呢还要看看我们这个药物是不是剂量合适啊、 嗯、 如果不疼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减量啊，还有呢就是这些副作用能不能抵抗啊、 嗯、 如果都可以了那我们再去进行治疗，那这样的话是安全用药。如果是自己去用药，自己去增加剂量，自己去调整，那这样是不安全的。 因为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哈，比如说我这些天不疼了我就减点，疼了我就加点，好像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随意的一种举动哈。 对，有些药物是不能这么随意加的，因为它有一个剂量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水平，那在这个水平之上、 嗯、 我们这个药物是 可以的。如果是在这个有效剂量的下面，那我们就要给它再往上调一调。如果在有效剂量的下面，我们再给它往上增一增。所以这个量是要靠医生来给它调整的， 就是医生的专业知识来做一些调整哈。 对， 不能 专业的， 不能凭我们的感受啊，自己瞎调。 对，而且不是每一个医生都能行的，这得需要经过咱们这个国家的认证，要麻醉药品的开处方是要有考核的，什么样的医生能够开，什么样的医生是不能够开的。 我们经常在一些处方上看的什么三角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特殊符号啊， 这是国家管控的。 这是国家管控的哈。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史和林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疼痛啊，尤其是刚才说的这个癌痛啊。除了副反应之外，我还曾经听过一些人说过一些话哈，说哎呀，大夫给我上了这些这个阿片类的哈一些药物，那我们家这个就是上瘾了，这以后就断不了了。甚至于有人说，这跟过去那个毒品是不是都是一样的东西啊？您听过类似这样的说法吗？ 有担心，因为咱们有一个历史原因嘛，大家都会担心，有些医生也会担心。但是它这个是两个概念，一个叫身体依赖，一个叫躯体依赖。那这种生理依赖是不可取的。那我们像病人出现这些症状了以后，那我们就要有一些这个方法。那比如说这个用这些阿片类的药物，对于这个治疗这个病人来讲，那他一般的很少出现这种依赖性。从我们这个临床观察上，只要按照这个正规的剂量去做，合理的用药，规范用药，一般很少出现。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大夫在帮助患者和患者家属在做一个衡量的事情，就是衡量这个利和弊的问题， 对吧？ 我们得了比如说癌症这样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恶性肿瘤哈，怎么能够再让接下来的生活有质量，不在这个痛苦当中度过，是吧？有的时候可能得冒一些风险，或者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反应，但是跟你那个痛苦相比，其实这些风险还有这些反应是能够值得一冒或者值得去承受的，是吧？ 其实都是在药物的治疗当中要合理的安全的用药， 合理的 前提之下。 好，今天呢我们跟史大夫一块来聊了聊疼痛哈，刚才说的更多的是一些癌痛，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疼痛，也想请史大夫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哈，就是除了癌痛之外，我们也经常会在生活当中遇见一些疼痛的困扰，比如说头疼，这个生活当中非常常见，据说在教科书上关于头疼说有400多种可能性哈，一说到疼痛的话，就是一个很难以最后来怎么说怎么能治疗的一件事情，好像很多家里边都会有一些小药箱啊小药盒啊，也会备一些去疼片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物，您比如说像我们生活当中家里边那种小药箱，我备一些去疼片，身体出现一些疼痛啊，比如说头疼胃疼关节疼，可能都是疼，好像貌似也不能随便自己随便吃，是吧？ 对，因为疼痛和其他的病真的是不一样。就您说的这个疼痛，它是有一个专家的团队来解答这些问题。那您说这400多种疾病真的是真的是其中的这个原因之一。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还有我们正在研究当中。那这些小药箱当中您说的这个去疼片，大家不要轻易吃，万一遇到了不舒服，那您还是及早去就医。现在呢，我就是通过疼痛呢，我们有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一般呢小一个月的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急性疼痛。那2到3个月以上的，特别是3个月以上的，那叫慢性疼痛。那刚才说的癌性疼痛就是属于慢性疼痛的一种。我们呢还是希望大家先把疼痛的原因搞清楚了，然后再去做治疗。 那比如说生活当中那种偶发的，就是疼个1-2天的那种，那是不是我们有些男生哈就觉得，要不然我忍了吧，这个2-3天的我还能忍的。这种生活当中的，比如说出现一些疼痛，身体不适的疼痛，这种忍耐，您是赞同啊，还是认为也应该去做一些干预呢？ 一般的看您怎么引起来的。那比如说感冒了，那可能都会有点疼痛，是吧？那感冒了有点头疼呢，那这是休息2天，睡睡觉，多喝喝水就可以了。至于其他的，比如说牙疼，牙疼了以后，那你要牙疼了，疼时间长了，那容易有这个感染，感染以后它会通过这个血道屏障进入到这个细菌呀，可以进到血道屏障里，这是不好的，所以要及早的治疗。也就是说，不论什么样的情况，那即使是男生，你要觉得这个疼痛确实是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的质量了，那您一定要就医， 一定要去就医， 不要去扛。 这个还有人想问，比如说这个疼痛能是像身体锻炼一样，我扛一次之后这个耐力就会增加一些吗？ 应该不会，因为您的阈值就是在这儿了，就像咱们刚才所说的，您的痛阈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痛阈其实已经是 规定了你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了， 大 概是一什么样的感受，您也不用奢望说，哎呀，我这次忍了，下回同样的一种疼痛，我就不会感觉特别明显了。 对，最简单就是打针，您这次打针疼，下次打针照样还疼 。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对于疼痛哈，这是一个挺难受的一个感受哈。我们都说这个形容很多的事情都用疼痛来形容，甚至于有很多的形容词也是在用疼痛来形容某种感受，比如说心疼哈，其实真的不是疼，只不过一种感受。当然我们刚才也听史大夫介绍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把疼痛哈，把它列为第五个生命体征，而且呢还有很多人说疼痛是不死的癌症哈，就是这个病很症状很讨厌，它可能不像癌症那种恶性肿瘤一样，但是它伴随着你的时候，你的生活质量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史大夫，现在就这个医学的研究来说哈，因为它也是这几年开始慢慢的有一些新的变化，您也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后的这种疼痛的规范化的治疗和管理哈？您一直在强调管理这件事情，是不是以后会做得更加的个性化，或者说更加的能够贴合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效果会更好？ 对， 嗯， 这个提到这个管理规范化管理，那这是靠一个团队来管理，那就要有我们的医疗人员、医务人员，而且要我们的护理人员来做，而且呢还要我们的社区，还要有这个我们的病人和病人家属，当然前面第一个就是病人，那病人和病人家属我们来共同的来形成一个团队，那还有一些社会工作者，那还有一些志愿者，那这些人我们在一起要管理到病人的身心社灵各个方面的全方位的管理。那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上觉得这个有难处了，那就要靠我们大家来一起来帮助他。 嗯， 比如说我这个想看病了，但是我这个一时我找不到这合适的这个方法去，那可能要靠我们的团队人员来帮他。 嗯 嗯，那前面讲的那些医学知识，当然是到了医院以后，我们的医疗医生和护士就共同来帮助病人来做这些。 嗯 嗯。 好，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的史鹤龄主任医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由于我们时间实在是太紧了，非常感谢史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讲了讲疼痛，尤其是有关癌痛的话题哈。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啊，多给我们科普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谢谢， 嗯， 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明天我们的健康北京。 那人们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都吸了走光，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生活的节奏快，竞争多了，压力大了，很多人都在疯狂，整天的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黑白颠倒，来来往往，慌慌张张，抽烟喝酒，天天应酬，家里外头身体已经失去自由，事业的辉煌和身体的健康，哪个重要自己衡量，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都吸了烛光，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生活的节奏快，竞争多了，压力大了，很多人都在疯狂，整天的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黑白颠倒，来来往往，慌慌张张，抽烟喝酒，天天应酬，家里外头身体已经失去自由，事业的辉煌